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医生不知道为何有些伤感，也许是在雅舍待的时间长了，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里的古物大多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当日这个巫蛊袄刚刚拿出来时，他分明感觉到那种历史沉淀般的悸动，但现在却荡然无存了，只剩下一种无法言明的悲伤。身边还有一个人比他更加悲伤，拄着拐杖的馆长唉声叹气： 哎，这可是陈阿娇的巫蛊袄啊，这可是媲美玉雕汉八刀的雕工啊，这可是千年的桐木所制啊，这可是…… 给你了。 老板直截了当地打断了馆长的唠叨，馆长立刻喜形于色。自越王剑那件事之后，他常常来雅舍里坐坐，为的就是能够搜罗些好东西。 裂了虽然可惜啊，但粘合好了之后还是看不出来了。哎，你看这巫蛊偶的背后还刻着刘彻的生辰八字。哎呀呀，看来汉朝展厅里要腾出一个最大的地方来摆放这个巫蛊偶。 这巫蛊偶就这么捐给博物馆了？你之前不还和我提起过这个木偶其实很不简单吗？好像还有名字叫什么来的？ 医生听不下去他的唠叨，不解地问老板。老板垂下了眼帘，淡淡地说： 偶人厌胜，不过现在也只是个人偶而已。 余翠，这名字看起来很俗，读起来很玉翠，也不知道当年我父亲怎么想的。 余翠第 N 次付费自己的名字，他不是没跟父亲抗议过，也哭闹过几次想要改名，但父亲就是不允许。传说他们家是历史上那个大名鼎鼎的西楚霸王项羽身边的虞姬的旁支，而虞家的人其实是不允许女孩子起名叫虞翠的，因为翠字分开就是羽足二字，意为项羽死亡。这条不许虞家女孩子起名叫虞翠的规定居然还标明在家训中，这都21世纪了，谁都没把这个家训当回事。而虞翠的父亲更是身体力行，生了个女儿，说什么也要叫虞翠。这个倒霉的女孩也就是她。虞翠眯起眼睛，无奈地放下手中关于西楚霸王的书，因为她姓虞，又被起了这个和项羽有关的名字，按理说她应该对那段秦末汉初的历史很感兴趣才是，但不知为什么他每次看到这段历史都会很头疼。今天的历史课正好学到项羽， 他听到项羽的名字就头疼，又受不了那个唠叨碎嘴的历史老师，直接逃课了。 可恶，都怪老爸给我起的这个破名字，老爸偏还说我长得越来越好看了，看来是和历史上的虞姬很有缘。有缘个鬼啊。 初冬的阳光没有什么热力，照在身上只有微微的暖意。余翠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伸了一个懒腰，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觉得差不多是时候回去了。今天又不是休息日，他这个年纪此时在外面闲逛，一看就是逃课的。余翠一路上已经接收到了好几个路人向他投来恨铁不成钢的目光，他只好把头低得不能再低了，装作看不见。啪嗒，也许是走路不抬头的缘故，正巧看到一个东西掉落在地上。他蹲下身捡起来，发现竟是一个刺绣的精美绝伦的红色荷包。余翠快走几步，赶上前面的两个人，把荷包向前一递，说：“ 哎，你们的东西掉了。” 余翠抬头端详了一下这两个人，高一点的男人戴着时尚的眼镜，头发染成了棕色，穿着黑色及膝的洋呢大衣，身材标准，相貌英俊，就像是时尚杂志里的模特。而站在他身边的那个男人稍微矮一些，却在很冷的冬天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黑色中山装，左胸上绣着一条栩栩如生的赤色红龙，龙头呲牙咧嘴地对着他的脖颈，长长的龙身盘踞在他的腰间，身上的鳞片反射着日光，透着七彩，就像真的一样美轮美奂，让人移不开眼。高一点的时尚男人轻笑道：“ 老板，没想到你居然像女人一样用荷包啊。” 余翠被那条刺绣的红龙所吸引，没注意这男人究竟长什么样子，这时才抬起头朝那个被称为老板的男人看上去。只见他肤色苍白，黑发柔软，凤眼淡漠，在看到他时眼中划过了一丝惊异。余翠眨了眨眼， 惊异？难道我看错了？ 你叫余翠？ 那个穿中山装的老板问。余翠一惊，正想问他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却顺着他的视线发现自己的胸前还别着学生胸卡。 怪不得一路上那么多人在看我。 余翠的嘴角一抽，默默地把胸卡摘下藏好。 是的，我是余翠。 那个老板默念了几遍他的名字，用他那双狭长幽深的眼眸打量了余翠片刻，才勾起嘴角高深莫测地笑道：“ 余翠，余翠，这个荷包与你有缘，你就收下吧。”“ 有缘什么的，最讨厌了。” 余翠真想把手中的荷包摔到对方脸上。他虽然不识货，却也知道手中的这个荷包材质柔软，绣工卓绝，肯定不是普通机器所制的。他深吸了一口气，按耐住心中的暴躁因子，直接把荷包塞进对方手里，扭头就走。现在坏人很多，他可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 等等， 对方忽然唤道。余翠本来不想停下脚步的，但他发现那个老板开始唤他的名字，那种叫魂似的飘渺唤法成功地把他身上的鸡皮疙瘩都唤醒起来，只好停了下来。 我是附近古董店的老板，就是那家名叫雅舍的店。 那人如此说道。余翠不说话，看着那个老板从荷包里倒出来一个圆滚滚瓜子大小坚果似的东西交给他说：“ 这是虞美人的种子，和虞姑娘你也是有缘，这颗种子 便作为于姑娘你捡回荷包的谢礼。回家的时候可以找一个花盆种下。 有缘个毛线，而且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管人叫姑娘。不过只是一颗种子，应该还可以接受。 于翠见过于美人那种画，很像罂粟，但却并不是那种魅惑人心的美，娇媚楚楚，灵气动人，非常绝艳。于翠握着这颗种子呆立在那里，等回过神时，那两人已经走远了，远远的风中还传来他们的对话。 那是真的虞美人种子？不会有什么古怪吧？ 是真的虞美人种子，不过是2000多年前的种子。 你真会开玩笑。 我从来不开玩笑。 于翠醒过来，发现自己不能动了，这种感觉其实并不很陌生，很像做梦的时候被梦掩住了，或是俗话说的鬼压床。但鬼压床总不会连四周都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吧？如果是梦的话，总会有醒过来的时候吧。于翠静静地等着，不知过了多久，她开始觉得渴了。这种渴的感觉和平时的感觉不同，以前渴了还能忍耐，现在他就感觉好像干渴的快要死掉。于翠不安地呼喊起来，但他发现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这如果是个梦的话，未免也太过于真实了吧。于翠很想动动手脚，但他发现自己感觉不到任何回应，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包围着，一动都不能动。 这到底是怎么了？ 于翠郁闷地回想着。 我昨天逃课回家之后，脱大衣时，那颗虞美人的种子掉了下来，被我随手埋在了悬挂虎皮兰的花盆里。之后好像和平日一样，看书、写作业、上网、洗漱、睡觉，等再有意识时，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于翠正苦思不解，外加干渴的要死的时候，忽然感觉一股清凉的水当头浇下，立刻浑身舒爽。她想张开嘴喝水，却发现自己全身都在吸收着水，很快就缓解了他濒死的干渴。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我到底是怎么了？ 于翠再迟钝也发现了自己并不是在做梦。 这种梦未免也太诡异了。 多喝点水，早点发芽哟。 一个年轻温和的男生忽然出现，吓了于翠一跳。 发芽？发芽？发芽？发芽？发芽？发芽？发芽？发芽？发芽？ 这个声音像复读机一样在于翠的脑中回响着，于翠直接被刺激的大脑宕机了。 怪不得被黑乎乎的东西紧紧包围上，原来我干脆的被埋在了土里。怪不得我渴得要死，根本就是发芽的需要。难道我变成了一颗种子？ 于翠彻底的抓狂了。人总是会向命运屈服的，于翠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变成种子的第三天以后，他终于认命了，决定当一颗好种子。因为他埋在土里，偶尔能从土壤的缝隙中察觉到外面丝丝的光线，便以此来判断日夜交替。他知道给他浇水的那个男人和他的叔父住在一起，他的叔父管他叫吉，吉大概也就十几岁，和他差不多大。准确地说，是和他的前世的年龄差不多。于翠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所以才转世投胎变成了一颗种子。 但他也不能忽略其中的诡异之处。例如， 为何那个古董店的老板刚刚给了我一颗种子，我当晚就变成了一颗种子？我记得那个老板说过，给我的是虞美人的种子，那么我现在可能也是虞美人的种子？ 虞翠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高兴，毕竟虞美人只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就是说她的植物生涯也只有一年而已，停一停就过去了，也许下辈子阎王爷能给他安排个靠谱一点的投胎，所以他安心地当起了种子。种他的吉每天都会按时来给他浇水，他无聊的混合等死时还能听听吉和他舒服的对话，小剧场解闷。例如现在， 吉，叔父给你请了师父教你书法诗歌，明天就去上课。 叔父大人严肃地说道。其实余翠听到的是半白半古文的说法，这是他直接翻译过来在他脑子中显示出来的白话。他严重怀疑自己不仅变成了种子，而且还穿越回了古代。极温和地答应， 好的，男子汉大丈夫，说话怎么能如此温吞，要有气势。 叔父大人不满意地吼道。 好的。 吉也学着叔父大人说话的语气说。叔父大人好像很满意，话题转移了。 吉啊，你也不小了，怎么像个姑娘家一样老在摆弄些花花草草，成何体统？ 吉没有作声。余翠瞬间感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这位叔父大人该不会怂恿吉要把我拔掉吧？虽然做种子的命运很惨，但我也不想立刻就挂掉啊，没有吉给我天天浇水，我立刻就会渴死啊。 幸好叔父大人并没有说什么，但没过几天叔父大人便暴跳如雷，因为吉不光不愿意去学书法诗歌，连后来叔父请人教他武艺都不去了。叔父叫嚣着要砸光他屋里的花盆，余翠感到身体一阵摇晃，知道自己可能被吉抱在怀里。 学文不过能记住姓名，学武不过能以一敌百，吉要学便学万人敌。 他忽然如此说道。余翠闻言一愣，总感觉这句话非常的耳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看到的。叔父大人自然大喜，开始亲自在家里教吉兵法。余翠被迫旁听，因为太枯燥，围观的花草都精神不振，芍药、牡丹、金线菊都纷纷表示难以接受，吉也表示无法接受。几天后说什么都不学了，叔父大人大怒，彻底放弃了。 朽木不可雕。 吉乐的清闲，开始悠闲地伺候花草，家门也不多出。从余翠的观念出发，他当之无愧是一个出色的古代宅男。而从古代兵法课堂上解脱出来的余翠，则继续在土里混合等死，昏昏欲睡，生活一日日的漫长度过。穿越成了一颗种子，余翠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每天无所事事，除了睡觉就是喝水。虽然以前念书很辛苦，但是我还是怀念那种有身体可以自由活动，有嘴巴可以畅快说话的日子。 姐，你今天差点闯了大祸，你知道吗？ 叔父大人一进门就开始发飙，余翠立刻精神一振。 每日的小剧场开演了，这叔侄俩的互动就是我打发无聊时间的精神食粮啊！虽然看不见两人的表情，但听听广播剧也聊胜于无啊。 秦王又怎么了？彼可取而代也。叔父，你不是常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吗？身为楚国后代的我们， 有这种想法，不对吗？ 秦王，嬴政自封为始皇帝，已经不是简单的秦王了。你，唉，那种话以后在外面不许说。 叔父大人的语气生硬，余粹一呆，他这时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什么时代，居然是秦朝。 即默然无语。叔父大人叹了口气说， 唉，好了，你过几天也要20岁了，有没有取字？ 取好了，字羽。 好，相吉字羽，项羽。籍贯之后就改口叫你项羽。好，好。 叔父大人连连说了几个好字，余粹已经彻底没有语言了。 项羽，一直在给我浇水的这个又呆又囧的宅男其实就是项羽？没人告诉我项羽的名字其实叫项籍，羽是他的字啊。真不该翘了那节历史课，否则我早就应该猜出来了。 他这边正犹自震惊着，然后听叔父大人冷然道， 你即将籍贯，以前喜欢花花草草的习惯都改了吧，尤其是那盆。 余粹不用看都知道叔父大人一定是指着他。 对，就是你手里那盆，你藏在身后也没有用，浇水浇了3年都没发芽，里面的种子早就死了吧。 先是我自己挂了，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秦朝，接着又发现悉心栽培我的傻大个是和我有缘的项羽，最后还要面临连做花都要被抛弃的命运，接二连三的打击啊。 余粹崩溃，这才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并不是一颗合格的种子。余粹开始自我检讨， 对，一颗合格的种子应该努力发芽才对，不要扔下我，我会努力发芽的。 余粹无声地呐喊着，对于叔父大人的命令，项羽没有反对也没有赞同，还是一日日地给余粹浇着水。余粹对项羽的革命精神无比佩服，换位相处，他是绝对做不到对一颗种子日日浇水浇3年的，也不知道项羽为什么这么执着。但为了防止他抛弃自己，余粹努力地想要破土而出，但他只做了3年的种子，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发芽。而项羽自从发誓要取始皇之位而代之后，每日刻苦地练习武艺，钻研兵法。余粹知道这个男人是何等的有毅力，光看他能一日不少地坚持天天给自己浇水，就知道他只要认定一件事就能坚持到底。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 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